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Oh.

啦嘛依啦，哈啦啦咕啦依啦啦依啦，哈啦啦咕啦依啦呀呀，啦啦啦。